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到家开门，复制的饭都已经做好了，正在盛汤，听见开门的声音抬起头， 回来了。 新建把钥匙随手扔在茶几上，然后走上前就着勺子尝了一口汤。 美好。 案子完结了。 现阶段算是完了吧。不过在我心里还没有。 他这么一说，复制立刻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坐下把碗递给新建。他脸上没什么特别的反应。新建也没多说，后面的话题都集中在他对最近新闻的吐槽和对李磊的数落上。说着说着，复制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 对了，你最近还有司徒卓的消息吗？ 司徒卓？ 脑海中浮现出那张永远透着三分鄙视的脸，心剑眉头一皱。 他找司徒怎么都找到你头上来了？ 他还没忘当时在楼道里听到的谈话，怎么说他跟曹峰也算是半个情敌。 我也不知道，语气挺怪。 那俩人凑一起，刚好是帮社会解决了高危隐患，挺好的。 复制有点无奈。 有你这么凑的吗？ 新建扬眉一声冷哼，把话题又转移了回去。 哼，有空找庄一伟问问，找人得靠他。 点点头，复制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，新闻上刚好在播海关办公室主任被逮捕的新闻。他把声音调大了一点。 又一个。最近动静有点大。 新建头都没抬，嘴角扬起的弧度很嘲弄。 下午才交的报告，这么快都已经批捕了。果然这个案子是要速战速决了。 两个人吃完饭，新建拿了钥匙去下面开车，复制锁门。话剧的地方并不远，预算上了堵车的时间，他俩到的时候时间还富裕。到了地方，复制去买水，新建就站在剧场外面的广场上抽烟，然后觉得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掏出来发觉是一条短信，显示的是个陌生的号码，手机里没有储存。随手打开了短信，新建咬着烟一睁，里面是他的姓名、地址、身份证号还有工作证编码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内容和信息。眼睛下意识地眯了一下，他随手点了删除。这时候复制拿着水刚好回来，递给他一瓶。 走吧。 点点头，新建两只手插在兜里，笑得云淡风轻。天气渐渐进入了夏天，对复制来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他比起一般人汗出得很厉害，哪怕是什么都不做，光站着也能出一身的水。所以一天恨不得得洗十遍澡。新建看着他一脸烦躁地往浴室走，就想笑。难得的周末休息，因为要复习准备考试，两人都没出去。复制看了四个小时的书，跑了三趟浴室，比上厕所的频率还高。五分钟之后，看见复制从里面出来，头发湿哒哒的样子让他眼底一沉。 我说，你要不干脆别穿衣服了，洗一遍就得换一身，多少衣服也不够啊。 复制扒了一把头发，水滴被飞得到处都是，他不耐烦地抖了抖 T 恤，横了新建一眼。 爷我一热就暴躁，少惹我。 坐在新建对面，把书往外面推了推，复制头发上还在滴水，茶几上落的全是。新建靠在沙发边上，欣赏着复制锁骨漂亮的弧线，水滴落在上面，渐渐消失在 T 恤领口处的时候，他长出了一口气。 让你开空调你又不肯。 环保。 那开电扇总可以吧？ 节能。 复制皱着眉猛灌了一口水，手上的笔转来转去，一脸的不爽。对面的新建终于忍不住绕过来，一手撑在茶几上，把复制的脸掰过来。 哎，我说你最近这是生理期到了，怎么搞得跟人格分裂似的？这人除了脸跟以前差不多，什么地方像当初我认识的复制？ 被捏着下巴的男人眉角一挑。 你又想吃路边摊了？ 夏天本来胃口就容易变差，新建楼下的几个饭馆更是灾难片级别的。 你真是靠这一句走遍全天下呀你。 恨恨地甩下这么一句，新建最后还是不甘心的，在复制的唇上蹂躏了半天才坐回去，拿起桌上的本子开始扇风。 全天下估计没戏，对你好使就行了。 复制说完了低头继续去看题。新建坐到他对面，扇的风刚好扫过他，一下一下的，总算是舒缓了一点他因为热气而燃起来的心烦。他看了一小时，新建就扇了一小时。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，复制做题做得有点疲乏了，才伸了个懒腰往茶几上一趴，试图用茶几的温度降低他身上的蒸烤感。 热死。为什么这几年的夏天越来越热了？再这么下去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全世界一起玩完。 新建山峰的手又往他旁边靠了一下。 晚上吃什么？ 凉面。 提到吃，复制就有点饱了，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致。 那你继续看书吧，我去做。 新建有点无奈，右手实在扇酸了，只能换了一个手。复制笑了。 你今天怎么这么主动？ 我是人民的公仆。复制同志既然属于广大的人民群众，我当然就是你的公仆。 调侃了一句，新建放下本子往厨房走，打开油烟机的时候顺便关上了厨房的门。他怕热气冲到客厅，再搞得复制继续暴躁下去。被留在客厅的人看着厨房的门半天，才躺平在地上，视线盯着天花板，意识开始飘远。其实他知道新建把思考看得很重，虽然平常什么都不说，但是对于这东西，显然他身边所有人的动力都比他足。处长也是干脆放了他假期，让他在家里专心复习，只有他自己就是提不起力气。有些东西可能真的是被磨光了，哪怕是心里很清楚再往前一步很多事情都会不同，但就是对于那样的前景和未来完全没有期待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虽然这句话用在这里根本不合适，但是描述的情境倒是符合他的心情。叹了口气，复制躺在地板上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。窗外偶尔有些不算凉爽的风吹进来，惹得他微微地皱着眉。 这种天除了睡觉根本诸事不宜。 新建的凉面做好了，但是到了晚上九点多两人才真正开始吃。复制犯懒的就差没躺在地上吃了，挣扎了半天才算是起来。外面的街道熙熙攘攘，各种杂音车水马龙。新建吃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响了，看号码是陌生的电话。 喂？ 复制看着新建喂了一声之后就开始皱眉站在那里，过了一会儿又才挤出一个字。 喂？ 一直得不到回应，直接就给挂了。复制皱了下眉。 你最近怎么这么多骚扰电话？光我看见的就好几次了。 新建无所谓的把手机扔在边上，重新坐回餐桌旁边。 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，也就等于再没有个人隐私可言了，现在那些广告简直无孔不入。 这句话复制深有同感，他手机从来没有公开过，还是照样收到一堆垃圾短信。但是接下来是家里的电话响了。复制看了新建一眼，后者不动声色地站起来，很自然地去接电话，但依然没有声音。这一次连喂都懒得喂，他直接就给挂了。然后这次是复制的手机响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屋里的气氛很压抑。复制觉得这时候该想起点背景音乐什么好应应景。他几乎是在新建的盯视下接起手机。 喂？ 复制，最近有空吗？ 竟然是庄一伟。讶异地挑了挑眉，他回头看着新建。 有空？有事儿？ 有点事儿想找你谈谈，能不能出来？ 现在？ 有点急。 哦，行，你选个地方。 就上次咱们见面那个咖啡屋吧。哦对，别告诉新建。 最后一句话是庄一伟顿了一会儿才补上的。复制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然后嗯了一声。 看见他收了线，新建随口一问：“ 谁啊？”“ 李磊。”“ 他又要送票了？”“ 说他大姨从海南旅游回来，带了点什么东西，要我过去拿一趟。” 傅之脸色一点没变，语气还带着几分不耐烦：“ 这种事儿也需要特地跑一趟，让他带到院里呗。”“ 哎呀，算了吧，谁知道他带的是什么东西。”“ 那要我送你吗？”“ 不用了，拿完了我就回来。” 傅志随便又吃了两口就放下了，拿了车钥匙，他瞪了正在吃面的新建一眼：“ 吃完把碗洗了。”“ 靠，我做饭还得洗碗。” 回答他的是傅志直接甩门而去的背影。